是喜欢牵着手，随着心情任意到处走，纵然他们从来不富有，一生相守就算有愁，从不奢求。爱这凡夫俗子的渴求，爱让自私在意都低头，他无时无刻让人勇敢向前走，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，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，真爱是自由，只在真心中停留，愿你我都有，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。 生命中的奇迹。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生死在一起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，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，在你身边守护着你。 我是经典九六九主播龙叶，乏味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总希望能够来一点点好玩的事情，能够刺激一下我们麻木的神经。接下来让我来给你派发九六九的福利，只需要关注我们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留言回复你最喜欢的歌曲，就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门票喽。从9月23号开始呢，又到了世界花卉大观园一举展粉墨登场的季节了。跟往年不一样的是，今年的艺举展呢，将作为2017世界花卉大观园菊花文化节重要元素，与花车巡游、美食节、摄影比赛、儿童绘画比赛、歌舞驻场表演等等欢乐元素共同亮相。想要去世界花卉大观园感受一下卡通花车游、歌舞表演、美食的话呢，赶紧发送你最喜欢的歌曲，发送到我们的969官方微信上吧，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门票哦。 是谁？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 却始终没有。

梦的里面，时针流离失所的演变，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。红尘有你，就有我无悔的你，虽人间风雨前行，远不了无回天涯，又回到圣经的原点。无论岁月再这么摧残，我的心不会怕永远，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，红尘有你，红尘有 三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побогат пасан картину. Мен Бейджинг ра дуст дарам. 我爱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 969智说北京， 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欢迎您收听969智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和您聊一聊老北京的房价。房价与生活息息相关，那么老北京的房价如何？从整体上看，北京房价一直较高，但是也有相对低的时期。在清代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，只能根据具体的案例来判断。比如乾隆十二年，太平湖东七间半卖出价为85两，那当时普通的骑兵工资每年是12两左右，要买这样的房得7年多，加上契税和中介费等因素，需要的时间更长。此外还需要考虑家庭开支的状况，老北京绝大部分的开支在饮食，直到解放初期仍占收入的80%。骑兵每年有20斗禄米，约为250斤，如果家庭人口多还要另行买粮，想买房也不那么容易。一些文章用米价来换算当时的工资水平是有失客观的，因为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，米价的波动最为剧烈，甚至会相差百倍。到了民国初期，北京的房价相对低迷，一是房屋供给量大，特别是定都南京之后，各机关南迁，空房更多；二是城市人口少，需求有限。根据1929年土地房产评价暂行规则，当时北京城区各类建筑物每间价格从300元到25元不等，郊区为260元到20元不等，其中洋楼最贵，城区普通的瓦房一间只要100元，到1933年时甲等瓦房也才160元一间。以鲁迅先生为例，1919年他在八道湾买了三进的大院子，只花了3675元，相当于他15个半月的收入。而1925年，鲁迅又在阜成门内购买了一套小四合院，不过800元左右。但是两次置业的位置都非黄金地段， 而且房屋质量不高，皆为不合规矩的四合院，特别是后来的老虎尾巴，地处顺城街，邻居多为贫民。鲁迅在当时属于中高收入阶层，他置业尚且如此将就，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，即使房价不高，也多是可望而不可及。1941年起，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，北京房价飞涨。根据1946年一月抽查，当年的瓦房最高交易价每间2.4万元，最低7000元。可到了6月份，瓦房每间最高交易价已达17万元，最低3万元。过了一年之后，瓦房的最高价每间308万元，最低56万元。到了1948年，因通货膨胀过于猛烈，只好每2月发布房地价指数。普通房产交易已基本不使用货币，多以黄金布匹来交易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北京房屋买卖按白布计算价格，每间平均为大5幅白布40匹左右。地点好的普通四合院可卖400-500匹的绿阳光牌白布，有的可达1000匹以上。京城居大不易，自古皆然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城市发展的进一步提速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近期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，北京教育考试院、北京市方志馆和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办的北京恢复高考40周年专题展在北京市方志馆1层展厅开展。本次展览持续展出到9月30号。展览涉及高考报名、应题、考试、评卷、志愿填报、录取6个方面，以图文展板、电子音像、实物与沙盘模型等形式，呈现了北京恢复高考40年来的改革历程。此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，展览期间主办方将根据市民参观需求或预约情况安排专人进行讲解。前往参观的朋友可在9月30号以前前往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北京市方志馆进行参观。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故事，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再次感谢您收听由经典969与北京市方志馆联合为您诚意出品的969直说北京。我是主持人亚威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往我一生与你一起。